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风一吹响起，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Good evening， 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哎，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是星期二哈。昨天晚上呢又下了很大的雨，那不知道今天这个外面，刚才出去了一小下下，觉得这个天还是不错的。这雨下过之后呢，蓝天白云，哎呀，真是让人心情非常的爽。那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绝对他的音乐也能够让你有一种非常的空灵，非常的唯美，然后呢还有一种淡淡的正能量在里面。他是谁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废墟乐队的主唱周云山，欢迎你。 好的，你好呢。 哎， 大家好，大家好。 好的，这个周老师哈，这个必须得尊称你们老师了。 对对对， 对，废墟乐队这个大家也都是非常的熟悉，上过很多的电视节目，对不对？ 也不是太多 啊，谦虚。 不是真的，真的 啊，真的吗？ 啊，真的。 嗯，好，那么今天呢， 为什么想着问这个废墟上电视节目这事儿呢？ 没有啊，因为之前在电视上很多人说，在电视上看过你啊，大家说啊，原来今天是废墟乐队来啦。哦，但是废墟乐队只有周云山来了啊。 哦，光杆司令来了。 对，光杆司令。这个很多人可能都对废墟乐队知道了解，但并不一定有那么的了解，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本着我们节目的宗旨，挑战新歌声嘛，在这儿用歌声来征服你们，一个八拍征服你们啊！ 征服你们。 对，来跪下唱征服。好，那么今天周云山给我们带来了好几首非常经典而且非常是好听的歌曲，待会儿会一一呈现给各位。那在此之前，还是要先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你想观看和互动的话，千万要记住，就是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注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进来，在上面可以留言啦，你的弹幕和留言我们都会看见的，也可以刷一刷小礼物什么的。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打赏、关注、小礼物，还有你们的互动弹幕，我都是一一看到，不会放过的。 OK， 那么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对，刚才提到废墟乐队，其实说到废墟呢，还真的是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这都是周云山老师，您做过这么多次采访，是不是这个问题会是点击率最高的一个？哎，您为什么叫废墟乐队呀？ 这问题确实是一个那个从组乐队的开始就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啊。由于我们那个 来，周老师，您可以对准这个话筒，把手、 这个、 对，手不要挡着嘴哦 啊， 对，要不然听不见了啊。 这个乐队的名字呢，是当时最早在每个时期有一个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当时取这个名字呢，是在那个圆明园， 公园里头的时候想到的这个名字、 哦、 当时正在排练乐队正在排练没有名字、 嗯、 然后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名字、 嗯、 就是这么一个战争的废墟、 哦、 也是它是也是一个记号现在也是一个记号在那儿、 嗯、 也是可以想到当年是多么美的一个花园 嗯， 是这么一种感觉所以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关怀当时这样的一种、 嗯、 一种、 嗯嗯 这种感觉也是其实也有对和平的一种呼唤啊 是的 这种东西当时这样的样的感觉、 嗯、 但现在 圆明园就修好了之后重建之后真的很漂亮虽然我还没有去过但是看过图片 对、 嗯、 现在这个废墟的感觉呢、 嗯、 现在的感觉呢就是感觉就是一种建立道德就是就好像现在那个就是需要重建一下我们的那个道德一样的一种现状 反正 现在在这个在我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命题在这个废墟的这个乐队的这种精神指引里头来了 是我觉得废墟乐队真的它不是一个它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义在里面然后 成长 对因为乐队也需要成长每个人的心理呀、啊、包括他的经历也都是会时过境迁随着年龄啊时间的推移也会觉得这人生的意义也是会发生改变的对那在现阶段这样一个非常励志也非常正能量或者说是怎么说呢对与错分得很清晰这样的一个利益上面那歌曲的风格会随着这个意义的改变而改变吗 其实就是每一个时期自己的心境的变化吧、 啊、 或者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成长所以每个时期表达自己嘛也是表达对这个也是一种关注也抒发自己的感觉和感情、 哎、好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你们如果要是听到废墟乐队那喜欢哪首歌的话赶紧发上来我们现场有可能就会带出这首歌哟、哎今天给我们准备了我看一下是六首歌真的不少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对抓紧时间要跟大家边聊天边唱歌 是吧 是要开始唱歌了因为废墟乐队咱们音乐风格可能会有一些迷幻在里面还是以摇滚风格为主 所以摇不摇滚也不重要 啊不重要 它的一个乡情就是摇滚就是一种精神 对我就 迷幻也不重要 对迷幻那都是我们得听专辑版或者说我们的真正的演出现场版因为今天呢不插电的话只能是乡情版的 对 但我觉得也 会其实风格吧它就是一种精神嘛也 是的但我觉得可能用这种一把吉他低吟浅唱然后再轻松的聊聊天唱唱歌这种感觉也不错 当然不错了其实歌它在采掉那些效果器之后它就是听最原始的感觉最原始的创作很多时候其实都是一个乡情你就像 Pink Floyd 呀The Beatles 呀咱们像这些乐队它的歌曲它在最初的时候很多歌曲都是某一个人用一把乡情写的这我千真万确我知道的 是的科普一下 所以他们自己弹唱的时候也你看像后来 Nirvana 啊什么 Clapton 啊他们那些不插电也影响全球影响也很深 是 其实乡情也挺好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把乡情带出今天所有的歌曲第一首歌即将出场的是哪一首呢 哪一首我准备了这个真迷幻 真迷幻好的真迷幻这首歌我希望听完之后大家都有一种迷幻的感觉来吧 这是那个第三张专辑的新歌 好的可以用那个话筒哦 用这个 对对对对对打开就可以了上面那个按钮这个是加了混响的 对你记得提醒我 好对现场效果会更好应该已经好应该已经打开了 开上亮了 好现在开始 OK 了 我来到一个圣洁地方清明走过像在白云上这里没有满鸟语花香感觉就像吃了迷幻仙丹每当夜里小伙子和姑娘 之城，来到这沐浴着爱，徜徉在圣洁音乐的大海，我请你时刻我的现代，我要带你去回归自然。每当清晨，当蝴蝶飞过，我们跑向生活。我带你回归自然，哦哦，最奢侈的妩媚就是蓝天白云，哦哦，时刻现代，我带你回归自然，最完美的舞台就在生活里，最奢侈的舞美就是蓝天白云。哦， 哇，这个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还是我打断了？ 没有 啊， 就唱那么多吧， 就唱这么多啊。 对， 哎，我还想，我哎，怎么停了呢？ 不用唱完吧，一个 啊，其实还是可以唱完的，因为我觉得完整的还是会更好一些哈。 就唱再完也是重复，也停，就没有别的声部进来，也没有新的歌词进来，所以就平。如果是有新的歌词进来的歌，我就把它唱完整 了。是这样的哈。对，刚才就是这首歌。哎，因为我很就是有的时候歌曲我觉得 就哼哼，其实就是就 挺好听的哈。有的时候可能你加了很多的配器啊，或者说是很多的这种元素包装进来的时候，你 很对不起，这个要不关啊。 这个没关系，你就对准那个旁边那个话筒就可以了，其实说话也是没问题的。 对，我刚刚给你关了，待会儿给你电了。 好的、谢谢我们的嘉宾，真的是太 nice， 太贴心了。 对， 刚才说到这首歌，确实因为今天的标题也是摇滚也可以很唯美，我觉得因为有很多的人定义废墟乐队是艺术摇滚嘛。对，那刚才那首歌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这个歌词，默默的在心里真的是鼓掌，最奢侈的妩媚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这句话显得是说的妩美 啊，你能听成了妩媚、 我听最那个最奢侈的妩媚， 哇塞，太牛了、你这个听错了也挺好的。 对，我说哎，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啊。最奢侈的妩媚就是蓝天白云，其实最简单的往往是我们最难得的东西。 对，你说的这个也特别、特别女性的那种理解、特别好。 对，哦，原来歌词是舞美是吧？ 舞美。 对，因为上一句是舞台。 对，我上一句是最完美的舞台、就在生活里。 是。然后最奢侈的 舞美 就是蓝天白云。 就是蓝天白云。 太赞了， 回归自然嘛。 是的，回归自然。有的时候回归自然是多么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大家也都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对，那个我觉得你特别应该是对有一句话特别的有感触，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是吗？ 所谓那个歌是吧？ 对。但你觉得诗和远方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属于遥不可及，还是唾手可得？还是你觉得 诗和远方？ 对， 我就是诗和远方。 真的吗？因为我看其实周老师的经历还是比较特别的，曾经也去怎么说呢，心灵净化修行了一段时间，对不对？ 其实修行没有。当然去过武当山啊什么的，这些就是接触过一些人。 那会对你的音乐风格产生很大的影响吗？ 潜移默化吧，这些东西可能自己也不自觉。也是一些机缘嘛。 去到那些地方是不是就觉得哇，真的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每天都是青山绿水。 就有些有的地方它的气场是不一样的嘛，它就是它的场是不一样的，它就是所以说它有的地方就是它挺神山的感觉， 嗯， 就是有的地方。所以好多那种有道的人啊，或者说你看皇帝他也把那儿修得那么好当年，所以那个他其实每个地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下飞机你会发现如果是你敏感的感觉，你在成都比如说你飞到北京， 好多人喜欢成都， 对，我四川人嘛， 啊， 对对对，所以你如果是你到北京，你这边比较干嘛，那种气场地气的地场也不一样，所以那个天气也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每个地方的那个场是不一样的。你像去那些地方，当然也能采到风。 嗯 啊，说到这种感觉的话，远方， 是的。 但是适合远方的理解来讲，我就是适合远方，我指的是 我是适合远方本尊， 只是对， 真的吗？ 我指的就是一种，就是你自己的一种体验嘛，就是你可以有很开阔的心，你可以去到，甚至于你可以，就是说飞到宇宙里头啊，是吧？ 对， 可以去就那种所谓的远方，其实永远你都找不到边的。 嗯，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只要你心里有诗和远方，你每一天都在旅行的路上。我觉得就可以这样笑着活下去了啊。好，那么刚才是这一首《真迷幻》，这首歌是第三张专辑当中的 正大光明里头的对一首歌。 好，那到目前为止，因为废墟乐队或者说您从 就出了三个专辑，出了两个单曲 是吧？那从99年其实就开始了， 对对对 对，一直到现在可以说18年出了三张专辑， 对，其实 两张专辑，你这个属于绝对的低产。 以前还出过一个麻音乐一个地下唱片，当时 那怎么对？那我就在想，当你看身边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乐队也好，或者说朋友也好，他们相继的出了很多这个自己的唱片也好，专辑 EP， 你有没有着急的时候？ 也有觉得自己那个迟迟没有做好啊什么的，也挺着急的。 那是什么导致了你如此的低产？ 我觉得一言难尽吧，可能是很多像我在发展的过程里头遇到过一些坎啊什么的，很多那种我觉得就是就像一条河，就会遇到一些那种你可以那种需要去爬的，需要去 反正不是那么平坦的道路， 对， 需要 一条路是直的， 是，但是我觉得没有白走的路，这句话不是有人说过吗？ 可能就是你越到洼地，你有可能就会越有新的灵感。 对呀，而且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否极泰来，触底反弹，所以现在可能就是一个反弹的过程。 但愿吧。虽然我对那个也没有说无所谓，也不说无所谓吧，就是说这些都是生活，就是你的命运给你的，就是你不一定就是说你获得多大的名声，或者说能够再获得多那个什么的那种，我觉得只要能够正常的活下去啊，正常的活下去，我觉得就是一个差不多。这个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但是在艺术上可能还有一些追求，就是想做更好一点的作品出来。 其实 我个 人 认为我其实一直在进步，我在努力的让自己进步，把自己的那个通过自己的越来越的成长的经验来制作出更好的唱片，现在也在做新的计划。 现在新的计划，那我们不如就是顺势就聊一下这新的计划，可以给大家透露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还在，就是已经有这些眉头了，就是 还在写新歌是吗？ 写出来了一部分，就是。 那这个新歌就是如果要是成型的话，大概还会是以这单曲的形式来出现，还是说等写够了一定的数量， 这些 发一张专辑？ 就是都在开会都在开会。 团队在协商是不是？ 对，到底是怎么先出单曲，还是先出专辑，还是先出一个 EP 都有可能。 那这些其实可能对你来说都不是你需要去考虑的事情，你最主要的需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写歌是吗？ 对。 好的，那我觉得还是轻松多了。 对，现在轻松一点，有人在旁边帮我。 那之前一直都是自己在运作，就是 没有人的话，你就得去想嘛，这个。 那乐队其他人呢？ 其他人基本上是不管那些事儿的， 其他人 就是负责演奏自己的声部，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状态。 明白了。那演出的时候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对，演出的时候。聚在一起，最早的时候做废墟的时候是天天在一起排练，那个时候是一种那种特别 凝聚力很强 那个时候也没啥压力，可能就是说大家也都没有生活的孩、没有孩子嘛，现在有些人也有孩子呀什么的、就是 被生活所累，每天要回家带娃， 对，要带娃什么的那种，所以现在的情况不像那个刚开始组乐队的时候那么轻松、可以磕在里头，所以那个时候第一张唱片的时候它的艺术性就比较高嘛，所以大家天天在那儿，你可以要求每一个人、就是甚至于在要求里头去成长，就像一个公司对一个员工进行培训一样、你知道有些公司他会花钱培训员工， 是的， 那个时候能够花时间去互相培训，成为一个比较那种的，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一个那个艺术的那种 还真是哈、现在其实好多人都说哎呀这个奢侈那个奢侈，其实最奢侈的根本就不是说用钱来衡量，是用时间来衡量， 对， 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你的专注度投入到一件事情里面，这个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儿。 而且玩音乐是一个、更是一个奢侈的事儿，因为你 还要买装备 对，你看很多人是在享受音乐、对吧、这个我们是在里面，你还要购买、其实在里头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精神很享受的一个东西嘛，所以很多人上瘾嘛， 对，很多人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面， 对对对，对， 就以前经常会，现在好多了，就以前如果要是小孩觉得啊妈妈我要学音乐，妈妈我要学吉他，行了你不用说了啊，音乐什么吃不饱饭啊，将来可能生那个希望渺茫啊，前途未卜啊，可能都会，家长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担心，可能就是因为音乐是一个完全是意识流的东西 啊，现在也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吃得上饭，像我就很穷，其实 真的吗？ 我就很穷，完全就 来，你们的小礼物呢？小礼物呢？李峰贵说你打了一串这个哭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来刷刷小礼物哈，支持一下我们的云山，没有开个玩笑，我觉得穷也好，这个富也好，因为这个跟音乐可能跟音乐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把这个场子留给音乐多一些，当然生活的部分呢也会聊到一些哈、对，到底这么多年这么低产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对， 这个生活你没发现吗？现在中国饿死的人很少，对吧？我觉得，而且我 没有真正饿死的， 运气也很好啊，没有人饿死，对吧？ 对， 所以你说现在其实生活的就看你的欲望了， 哎， 对吧？ 是的， 就看你的欲望了。你可以开车，也可以选择坐地铁，对吧？你也可以选择，比如你看，就是说 绿色出行嘛，也很好、 对啊，你可以有很多最低成本的生活， 是 啊。其实，所以这个，其实你说很多人很多钱拿来，其实也没怎么花，是吧？ 没错， 真正解决痛苦的那个办法不是钱， 还是音乐本身。喜欢音乐的音乐人还是觉得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很快乐。 音乐确实挺美的， 是吧？ 音乐确实是一种很美的东西。 对，那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接着聊一聊啊，可能肯定还有别的方式，因为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所以就是看看周云山他还有什么可以让他很快乐的这些元素哈。第二首歌要唱的是什么呢？ 拿起来再说吧。 拿起来再说，拿起来再说。我看现在其实有很多的歌曲啊，而且这名字都很短，基本上都是两个字、三个字为主。 我唱一个这个第二张唱片里头的这个歌叫那个序曲。 序曲，哎，跟我想的一样，我就觉得应该是序曲。 这个歌叫序曲，但是其实它有一个名字叫千秋。 好，也是很美很诗意的一个名字。 这个得开一下是吧？ 对，好，也记得开一下就行。好，可以了。 是一支箭，从远古射到今天，我坐在肩上，一转眼 这首歌序曲，总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一个像 intro 一样的东西哈，就存在在 新的是吗？ 对，然后在一张专辑的最开始那一段嘛， 轻轻， 然后也不长，轻轻的、 嗯、 对。但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叫千秋， 对对对、 千秋就是千秋万代的那个千秋，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有点 就一转眼一万年，一万年一瞬间、就感觉就是一个对时间的一个理解吧、 嗯、 其实远远的还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哲学的一个思考吧、 嗯、 当时 对这个就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了哈，哎呀我听不懂对， 不用听懂， 是的，但是确实有一点我是非常非常有感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时间过得真的超级快， 对， 真的太快了，哎，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这个时间真的在一眨眼之间就过去了 啊？对啊，时间本来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嗯、啊，对， 你看你昨天和你去年和你小时候， 嗯， 其实都是一眨眼，对吧？你回忆过去的时候，它那个长度其实是无法丈量的， 还真是，就是可能某一些瞬间会觉得，经常我会 其实你再算，我现在到你说的明天、其实永远没有明天， 是啊，就是说这周可能今天是星期二，然后往往就是我到了星期五的时候，我说哎今天星期几，一看啊、都星期五了，这么快、 嗯、 我的意识可能还停留在星期三或者是星期四这样的时候， 是吧？ 对，太恍惚了、 嗯、 我就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嗯、 其实每天你也没觉得干什么，而且有一个很奇怪的点，就是可能跟城市的节奏也很有关系，我要是在北京的话，我就会觉得时间过得超快， 是北京的那个特别紧张， 节奏会很快、 嗯、 但我要是出了北京去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城市，就会觉得哎，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休闲一些当然了、时间北京就是那个压力巨大的嘛、 对呀、那你是四川人，有经常回老家那边吗？成都是一个好的地方， 每年都回啊。 那其实成都我是去过一次，那不也是有一个它的酒吧文化也很盛行，你有去那边感受吗？ 我在九几年的时候还在读书那会儿、我就到酒吧里头去唱过歌， 是吗、是在成都的那个酒吧 店？对，在成都 什么、锦里是吗？ 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锦里好像还没开， 还 好像都还没有， 是吗、 真的 原来锦里是后开的， 锦里是后来修的 啊，那之前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吧？ 当时是在什么红帆部落呀、红帆区呀、很早的那种最火的那种酒吧， 现在还在是不是？ 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 那你已经很久没回去了。 我对酒吧文化不了解了、回去的话也就是像我就是小酒馆呀、这种 闲适的生活， 对啊、就是熟悉的啊、有朋友的，就是跟摇滚乐有关系的，就是那种地方我会去看看、 对、但是主要的时间还是会留在北京这边， 对呀、 是吗？ 对呀、 现在北京已经变成你远方的家， 属于我的那个暂时的故乡，第二故乡。 你看，第二故乡，老家都已经排不上了，其实都是这样，因为要发展嘛，所以说还是来北京会比较好一些。 对， 对，而且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没有什么不习惯，川、菜到处都有，最起码吃是不成问题的。哎，那你会自己做饭吗？ 我会做饭呀、 四川做的是川菜吗？ 对，川菜。你想吗？耳濡目染的在家里头， 对呀、 谁不会啊？四川人。 还好我上节目之前吃饭了，不然的话我现在已经要饿死了。 做点是吧？ 对。好，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先唱了两首歌，然后聊了聊音乐呀、生活呀，还有一些其他的。接下来我们一个闪回的小片花之后啊，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给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回来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晚上好，我是道道，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这个为我们助场的就是废墟乐队主唱周云山，欢迎。 早上你好。 哎，是的，怎么一个闪回过后， 就状态。 对，是的。周云山周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啊。其实废墟乐队确实有年头了，虽然是18年里面只发了3张专辑2张EP，但是呢不影响他们的怎么说，不影响他们的名气还有大家对他的喜爱哈、啊。大家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尤其今天我们所有的现场演绎都是一把湘琴哦，这种不插电的版本你在别的地方是很少能够看见的。那如果你想跟我们互动来观看的话，有两种方式要告诉大家。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看了。还有一种方式，在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好，那么这个两种方式说完了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跟周云山来聊聊音乐，唱唱歌。对，刚才是说到这个做饭的问题，哎呀，我现在都不想展开了，一展开我又该饿了。 这是的 啊，对，可以，这个可以有撸个串儿什么的。对，那接下来我们下半时段先来一首歌吧。 先又来歌 啊？又来歌，必须的。 我今天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这那个 要这么多歌是吧？ 对，他们给我发过来那个 5-6首呢。 我就想那个准备了一些都是我平常不演出的歌。 不演出的。 今天我之前弹的两首歌都从来没演过。 我的天哪，这是限量版 哎！啊、演专场也演不上他，也是演那个，也至少不是说我不喜欢他，是因 为什么呢？ 还有一些更现场的歌，就没有，或者说 没有选这些， 对，现场都没有演到他。但其实我挺喜欢的歌，就好像是 B 面歌曲一样，你知道吗？ 对，你知道吗？我们就是 Plan B。今天如果你要是 一个人就好办嘛。 对啊，今天如果要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那你真的是来着了，因为今天周云山所有的歌都是你在线下的演出听不到看不到的，所以赶紧来吧。好，下一首歌我要好好的竖起耳朵。那下一首我要求听完整。 好，刚才那个其实也是完整， 也是完整的 啊。其实在唱片里头只有一段，我在这儿唱了三段。 太棒了，你看加量不加价还是熟悉的配方。 我给你唱一个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里头的 第一张专辑 无根草啊。 无根草，好的。这个应该是开着呢， 没开， 没开吗？ 开了，这儿灯要亮吗？ 哦，好。现在我们的混响话筒、哦、已经来了，我这个声音都已经加了混响，来。 首歌叫《无根草》，对，《无根草》，哎呀，感觉唱出了一种漂泊的状态。 漂泊的状态，最早写的啊、 最早写的第一张专辑，那时候也是刚刚来北京吗？应该不是吧？ 对，来北京有几年吧？ 啊，有几年 啊？写的啊、 对，那这首《无根草》是跟当时的一些境遇或者说心态有关系吗？ 啊，这首歌里头有一句有凭着母亲的期盼，就是其实、 啊、 其实在北京嘛，因为那种对母亲的那种 家人没在了、 啊、对对而且那里头有一只鸟嘛，有一种鸟无巢，就是那个其实当时看了那个其实王家卫那电影 啊，对 啊，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记得是哪个， 就无脚的鸟， 对，说有一只鸟，有一种鸟没有脚，然后一生都是在飞行当中度过， 对对对对， 直到最后它死亡的时候才会那个 才落下来， 落下那个终点。然后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说这个鸟到底是什么鸟呢，直到后来有一个游戏叫愤怒的小鸟，然后我觉得哎，这不就是这种鸟吗？ 就它是很美的， 给出了答案， 对，它是很美的一种诗意表达、 啊、 并不是这么结构了、 啊、 是吧， 对，并不是真的有这种鸟 啊，所以后来就写了那个无根草嘛、 嗯、 当时也想着有一种草没有根嘛、 嗯、 就写了一种没有根的草，其实人就是一个没有根的草， 是的， 一身随风飘，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嗯、就这么就这个根是这么写的嘛、 嗯、 写了这么一个状态、啊、 是的，就是漂泊的状态， 对对， 但是有人很喜欢这种漂泊的状态呀、 啊、 就是云游四海，四海为家 啊， 很逍遥嘛，逍遥自在，那你会向往这样的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恋家的人？ 就各种情绪都可以表达嘛，你也可以写一些恋家的那种、 啊、对，但关键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是一个就是特依恋那种，就是比如说我的一把琴、 哦、 我不可能就是把它卖了，就是特别、 哦、 比如说跟我有过 情感链接的， 对对，情感链接的东西、 嗯、 或者说人啊什么的、 嗯嗯、 离开我会很痛苦，哪怕是乐手啊什么的、 哦、 就是有时候分离嘛，但是因为这不高兴、 嗯、 那不高兴，经常都有人要走啊，就是乐队就是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 嗯、 所以那个就是还有包括还有就是人嘛、 嗯、 就是这种分离我都很、 嗯、 我都是那种，只要是一旦是在一起有过那种感情的，我都是觉得挺好的。 那我觉得你应该是非常重感情的一个人， 其实在内心深处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是，但是有可能有的时候表达不出来，或者说表面上 没有用，其实就是没有用、 哦、 这个事儿是双方的嘛，有的时候就是、 哦、 就这个你看这个事件这个社会其实它也很疏离嘛，每个人都很孤独、 嗯、 是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些追求，也不能说别人那个、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些那种 目标和方向不一样， 对对对，你就像恋人他不能说第一个好了、 嗯、 你就必须得一直在一起， 也是哈， 对吧， 这总会有一些点可能是双方方向不一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不管你是这种恋人也好，还是说乐队的这种合作或者说朋友关系也好、 嗯、 一旦要是方向和目标不一致，就跟我们平常说哎呀三观不一致什么什么的，大的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就真的很难再走下去，因为你方向都不同了， 嗯嗯对，但其实人生不一定要一辈子都在一起嘛，对吧， 也是有的时候相见不如怀念嘛，是不是， 对啊，但是确实是、 啊、 我还有一首歌就叫我们俩、 嗯、 就写了这种状态的一个、 嗯、我们俩 啊， 那是写恋人之间的这种状态吗，还是 也可以是恋人之间的状态、 嗯、 也可以是 朋友 或者是那种之间的一种分离带来的那种、 哦、 其实它就是一种相见不如怀念，就是、 嗯、 就是那种大概是这个意思嘛，就是在里头就是一种特别、 嗯、 你曾经在一起过其实的那种东西，其实是你比如你回到你退到天堂里头的时候，你再往回看，你就会发现其实此生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一段了， 对， 那就很珍贵了，就是 人生所经历的不管是哪一段什么样的情感关系、 嗯、 我觉得都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财富、 嗯、 所以说等到他不管结局如何，当他这一段完整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们自身留下非常好的一个怀念，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了， 对， 嗯 嗯， 对，没有那么多的抱怨啊怨恨啊或者说指责呀，这些没必要， 嗯，对，在那更没真是没必要， 对，所以就是咱们的歌才都是那种非常唯美和艺术，就可能摒弃了那些不好的、 嗯、 然后剩下的就都是好的， 嗯， 其实就是你就摒弃了那些不好的，其实音乐它本身就是应该是，我认为的音乐就是应该是 美好的， 美好的。因为音乐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给这个，就是一个挺通灵的，也挺美的那种。你想乐还通乐， 嗯， 对吧？ 对，就是跟快乐有关系嘛。 对，还通药呢。以前那繁体字还通药呢。 哦， 那个乐字其实是一个药，它还可以治疗。所以你在， 所以是音乐疗法。 对，音乐疗法，你在某种悲伤的情况下，你听到某些歌，你会得到一种，一种释放、舒缓。 嗯， 你在某种时候，一些快乐的歌可以把你那个点起来，让你那个得到一种，它确实是让你点起来之后，你得到一种东西之后，你就治疗了你自己。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疗伤的是用来疗伤的，我看看是哪首歌啊？ 又唱了， 对，又唱了，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哎，你 不一定非要唱那么多歌啊。 那也可以啊，我们可以边聊边唱。 嗯， 这样吧，我们还是先把这首歌唱出来，唱出来之后，我们可以就着这首歌聊一聊。 就是这歌，好。 对， 我们就唱刚才我说的那个我们俩 啊。好，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能想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那这歌我也唱一半吧。 啊，可以。 嗯，很好。在这儿也， 来把话筒开一下，待会儿可以就不用关了，我觉得 不用关了啊， 对。 好嘞， 专辑里的一首歌啊，正大光明。 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名起的也是非常的坦荡， 非常坦荡， 是吧？正大光明也是很正能量的一种诠释啊。我们俩刚才也说了，就是一直说这首歌，这首歌有特定的指向吗？就是当时写的时候是有特定的人物关系以及事件的发生吗？还是说 就有就是恋人 啊， 就是 恋人， 恋人和那个、和那个就是过去的乐队的乐手， 哦、 就这种指向， 其实都有。 对，就是这种我们俩，其实，比如你在同事，就是你的一个我们俩都有一种伤嘛，有的时候有一些那种，或者你的恋人都有一种伤害嘛，分手那种，就是其实一种纪念， 对， 就是一种，就你说的感觉还是很美好的。 因为我们知道，一般一个乐队。要是尤其时间很长的，可能每隔一段时间，或者说几年、三年也好，五年也好，甚至七年也好，他总会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会去换人，可能1.0、2.0、3.0，然后最后固定上一个版本。那之前咱们废墟乐队也经历过这些，对不对？ 啊，对，经历过就是人员的变动。这个在中国的乐队里头 很常见。 据我所知，没有过就是没换人的乐队。 可是就是 时间长一点的乐队 他 们这个换人，其实有时候我也不理解，那大家一都是合作的都挺好的，也都有了默契，那为什么还会说有这种频繁的去换人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呢？ 这个聊起来其实特别多的内容， 是吗？ 其实写本书都够。 真的吗？ 真的，这因为它是一种文化嘛。你像世界上中奖的乐队，也就是你比如红辣椒，他最后也换人了，这样很少有不换人的。你像 YouTube 他几十年没换过，你像 Rolling Stone 他就换人，你像 Beatles 他才十年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都就是那种。所以他你想，特别是巡演啊什么的，特别累，有时候就是大家在 这个情绪总有爆发的一个临界点。 对，而且每个人你想，每个人都不完美，对吧？每个人都有一些糟糕的脾气。其实特别是艺术家，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是的， 在这个时候你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有很多问题。这还只是说一面，对吧？还说到比如说乐队没有迎来金钱，没有迎来商业，他就会有一些非常现实的，你也理解的，就有些人就要转行， 明白， 就要走，就是那种。所以你其实有的人可能因为这不高兴，有的人那很多很多种种的原因。 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真的在某一个阶段说这个乐队它就是不盈利，尤其这个专辑发的也比较少，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在我前30年。都 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能走完一程的 乐队才18年。开玩笑， 我懂了。对，确实一直可能因为我们不是以一个商业化来为前提的这么一支乐队， 其实就是你别看那些就是叫嚣着自己摇滚明星啊什么的， 对啊， 你其实你 也没， 我跟你说一个很现实的话，不用装，就是叫嚣的摇滚明星那些也没多少钱，你就说实话，就真的就没多少钱，挣到了也没挣多少钱。 嗯， 你就随这个行业，它是并不是一个说，你仔细想想，比如说你跟任何一个行业 IT 的，或者说他们挣的多的是多少钱？ 对， 你比如随便一个做生意的，对吧？随便一个房产商，比如说他们做的最优秀 的，扎心了， 明星级别的，对吧？ 哎呀，扎心了， 看你选了什么，对吧？就是说，其实你要是去比这个东西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穷。 对，也比不了，也没必要比。 对， 有些时候 分很多个阶层嘛，对吧？你只要是不是最落到最底的那个，你就算是有一定的成果。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自己的追求是什么，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得到了，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对， 刚才这首歌呢是我们俩唱的，也是可以说是就是跟乐手之间，也可以说是一种状态，也不是说针对说跟某一个人，而是好像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 所有人都会经历嘛，对不 对？ 对， 其实每个人和人之间的都是一个我们俩。 对啊， 你知道吗？他有 现在不就是讲究一对一吗？ 对， 就像我们直播一样，你看每一个进来的朋友，每一个进来的观众和听众，我们都是一对一的在交流，我们俩对他们， 对， 然后我们俩之间也是这样的一对一， 对， 所以现在这种个性化的也会比较，大家也会比较喜欢。 哦， 是的，刚才也是，既然说到乐手，其实我知道咱们现在就是您有一个英国的乐手是吗？ David 对 David，那你跟他是怎么组到这个乐队里来的呢？ 当时我跟他认识是在一个 party 上面，一个朋友的烧烤吃肉什么的。 哎呀，烧烤人生一串， 你就喜欢 啊？我喜欢。对，然后就是吃着吃着，他一个外国人，他也吃串吗？ 他吃啊，外国人喜欢吃串 啊，是吗？ 外国人都喜欢吃串，喜欢吃新疆的风格的饭。 哇， 跟他们其实比较近，跟披萨什么的比较近。 哦，对，他没有拿 烤肉嘛， 嗯， 比较原始。其实烧着吃的肉是比较好吃的。 哦， 最原始的吃法。 我还是真的就这么多， 其实最好吃 的 是生的。 生的， 但是现在因为健康嘛，觉得好像那什么，但其实最香的是生的， 真的吗？ 只是一般人不敢吃，因为现在已经过渡到了不原始的时代了 啊。 但是真正好吃的是生的，你看菜其实那个 生菜是吧？ 对，你看拌菜，你比如说咱们的沙拉什么的那些吃法都是生着吃 啊。对，那倒也是，但生肉一般就是煎牛排，不是说几分熟几分熟吗？ 对， 一般外国人都是3分熟。 对，你看是吧？ 然后我们 喜欢吃生的， 7分7分。 其实就是美食，就后来是做吧，其实它是讲究，当然也健康，也是现在人的免疫力也强。 然后，那你们俩吃串的时候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哦，对，就是不、 哦、 就 吃串 朋友介绍，然后他告诉我他是弹键盘的， 哦， 然后这样的，然后我就说有机会到我那玩去，有一天他就带键盘去我那玩了，就这么就认识。 当时您现在是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室是吧？ 我有工作室，我那儿也能录音，也能那个制作 demo。 哦哦哦，然后他就去了。 对，他就去我那儿，我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我的 demo， 在我的工作室，有时候喝点啊，做点音乐什么的。 真好，有这么一个小天地哈。 这就是一个空间嘛，应该有的。 对，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越聊越投机，彼此再约着吃下一顿串儿。 当时他的音色啊，他弹奏的东西比较，其实中国人其实很多是听西方摇滚乐嘛。 对， 就是 他是很西方的那种。 他本来就是那个味儿，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他不，并不是说，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是说是在西方是顶级的乐手啊什么的，但是他有很西方的味道。 对，因为他就是外国人嘛。 对，其实你比如说中国在学习西方的那些东西的时候，都是在就是科学的研究他的一些那种技法过来，然后和声理论啊什么的过来，然后再学习嘛。但是他原汁原味的加进来之后，我觉得和我形成了一种。其实一加一的那种化学反应，我的感觉就是这种东西和我那个很追求的很东方的东西正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那种世界性的一种融合，所以我觉得就把它加进来了，而且他也特别，他们西方人玩音乐就是特别那种就是特别纯粹，特别纯粹。中国人其实在这方面还没有迎来这样的文化，就是说啊，我操，摇滚乐、摇滚明星是多么的酷啊什么的那种文化。西方人他其实也在他们文化里头做摇滚是非常奢侈的一种人生选择，所以他愿意做，哪怕是做一些年。他跟我说的就是做一些年，并不是说他要中国待一辈子啊什么什么的。当然也有可能，这随缘嘛。我就说，那这个东西其实我早就已经就是那种对乐队成员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要，当然愿意跟我一起一直在一起的有那种缘分的，我当然欢迎，而且我也欢迎很多优秀的乐手，我们能够新 来招聘乐手啊， 对，新的合作就是不一定就是说非要在大家在那种吊死在一个我的乐队里头， 对，就是不强求，一切随缘，是不是？ 对对，主要我创作嘛，现在主要是 是的，那就是词曲现在还是主要是你。 词曲一些编曲也是我，我带着队。 那就是这些乐手，他只是负责在演出的时候来配合一下，把这个歌曲呈现出来，是吗？ 在每个时期的制作状态不一样，比如说正大光明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是我写完了之后，大家去排练这样的一个状态。在新的时期里头也不一定会是还是延续这样的状态，也有可能像第二张那种，第二张也是排练，边排练还边演呢。第一张就完全都那些歌都演了好多年了，都是这样的。 哦，原来是这样哈。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哎呀，聊着聊着，这时间就快过去了。 时间过去了。 是的，过得很快。 时间一眨眼是吧？ 对，真的，你看这时间就过得很快啊。然后今天呢，虽然说唱的歌， 要记得想我。 会的，会的，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好不 好？ 把今天没唱的一些歌补完。 好。 对，因为今天呢，确实很多的歌曲就不在现场一一展示了。但是今天我们在最后，我特意。选的这些 MV 要送给大家。 好的， 对， 好的， 这是也是周云山哈，你好吗？ 你好吗？新专辑的歌 哈，接下来会把这个新专辑是已经出过的，还是说即将要到来的？ 就是不去年的专辑， 去年的 我不熟悉，你对 是的， 乐队不熟悉， 还不是特别熟。 对， 去年专辑，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这个东西刚才不说了吗？ 正在制作， 我会去，可能会去以色列， 哦，是吗？ 去演出啊什么的。 这个是 在做签证，就下个月啊。 下个月哈，好的，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去以色列是什么样的演出？是音乐节吗？ 就是中国的文化交流，就是我们是中国，他们那边是以色列的，然后两个文化的一种交流。 好棒好棒，代表我们中国的音乐哈，对， 不丢人哈。 太不丢人了，好吗？ 不能丢人，千万。 加油加油，祝贺祝贺。 谢谢。 对，到时候呢，希望从以色列玩回来之后， 好，发来那个前方的报道， 发来喝点前方报道，然后把剩下三首歌带着，再多带点歌，然后我们再 有时间再来节目唱一唱， 好好 聊一聊，好不 好, 好, 好, 好, 好, 好, 好？很高兴来到这儿，谢谢大家。 好的，再次谢谢周云山，谢谢周老师，然后也 谢 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哈。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一首 MV 放给大家，你好吗？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朝夕音乐。那么在听好听的歌曲之前，我们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还可以看哟。 水中云儿倒映着远方，地上黄花儿倒映着太阳，我的一生都想着你生长，你的身体如光，天上思念着人间，人间也思念着天上，正如你思念我，我也思念你一样。想着你身